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迎能無雙，主持北條章、森美。 好啦，人能无伤嘅时间啦，唉，不调张啊， 心美， 系今日小弟病病地啊，所以今晚可能会早少少完嘅，未必会吓，咁如果讲得晒就早啲完啦吓，咁就又系嗰句啦，收视先啦，咁啊，其实今个礼拜都有好多嘅新闻啦，咁、上个礼拜 sorry， 例如呢、這个阿 Love and Peace 啊，哈姆华就即系、就是、如果大家有睇呢个 high 嘅咧。咁就佢係做入面嗰個 Love and Peace 嗰個律師咧，嗰個即係好鍾意阿雨生嗰個呢，咁佢就攞柏林影展喎，憑住呢個 柏林展 嚇，憑呢個 小小的家嗰個電影名叫小小的家，佢就係當佢就憑呢套戲攞得最佳女演員。 係啦，咁另外就花言就呢套一向唔係太睇好嘅大學劇。出咗第二个 casting 嘅时候就令人为之一振啦、因为公布咗佢嗰个啊井上真央嗰个角色嘅即係吉田文嘅老公、就係呢个嘅大泽龙夫饰演嘅小田川伊之助嘅叫係啦，咁呢个真係历史人物嚟嘅，咁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迎能无双个 Facebook group 都知道呢，我哋未来呢係会讲一套台湾片嘅，即係咦，咁點解一套一個日本，我哋講日本藝能即係流行文化嘅節目會講一套台灣片呢？咁因為嗰套台灣片我覺得似日本片多， 其實都好多日本元素喺入 面。咁啊，成套嘢講日文咁滯嘅，咁啊嗰度叫卡隆嘅應該讀，佢 K A N O， 咁但係咧佢我以為讀卡隆嘅，佢點知係讀卡隆？真係讀個音就卡隆，可能佢走翻個台灣南部嗰啲方言嗰類咧。咁就讀卡隆嘅， 可能係咁啦， 係啦，唔係打牌嗰啲卡隆啊。咁就係啦，咁陣間有個大新聞就我哋陣間先講啦。咁、我哋講翻啲收視嘅嘢先啦，補翻少少。咁呢個禮拜就都因為都係嗰句啦，因為呢兩個禮拜就冬季奧運係啦，咁就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就唔係咁好啦，即係有啲嘅安排上面，咁但係就即係都喺度抽水，都只能夠怪呢個香港政府，只會拖你光，平時係唔睬你嘅。 係你有咩困難，佢唔會理你嘅。 係啊，到你攞獎啦，走出嚟個啊，我哋會繼續支持香港嘅奧運也好，動漫又好，去死啦！ 成堆官員搶曬鏡咁啊！ 即係我想講，去死啦！班友落全部落地獄嘅。OK， 報收視。隱蔽搜查星期一啦，隱蔽搜查升咗1.4%，係7.4嘅。 嗯 哼。咁佢失戀朱古力，朱古力職人咧都升咗嘅，都升得唔錯啦，都有1.5%啦，就12嘅。咁但係都麻麻地啦，喺我嚟講都係嚇。 繼續 keep 住佢嘅網上水準啦。 係啊，佢哋中意打飛機冇辦法。 即係中意睇嘅人就繼續啦，唔中意睇。 唔係佢，你話好唔好睇咧？就又唔係話太難睇，但係就即係一貫嗰個編劇嘅風格咯。 係啊， 即係根本即係你唔好睇，但係你又唔會話 cut 咗佢嗰啲咯。 冇錯，但係 嗰類嘢啦，根本上咁你話佢同來自星星的我邊度成功啲？咁當然來自星星的我成功啲啦，唔係來自星星的你嘅黐線，來自星星的你成功啲啦，係咪先？咁其實兩套都好魔幻㗎。咁只不過來自星星的你係能夠真係捉到班師奶同班女少女嗰、那個嗰班靚妹嘅 fantasy 啫嘛。系啦，咁你失恋朱古力就比较倾向，我觉得系点讲啊？即系佢啊，始终都系冇做到出嚟，喺佢自己个幻想入边，喺套剧入边，系咯。咁呢个就系佢嗰个差两套剧嘅差距喺度咯。咁讲起呢套嘢啊，搞笑啦！我今日出个 status 就话好唔好讲呢、這个讲呢套嘢？点知有百几个回复，包括我自己。即系证明系有市场啦。我觉得 平时讲翻日剧嘅时候就唔会咁多留言。 唔系，我觉得系会高过半集直树，我系会做一集，叫阿 Timmy 嚟上嚟讲一集咯，研究一下 都可以噶，冇问题。 试下喂， 睇下会唔会高过半泽直树个 hit rate。下阿波唔得，呢两个礼拜都我哋都有嘢做，我哋都有题目。唉、哎，算啦，都系唔好玩啲咁啲咁嘢，唔好抽水啦。唉、哎，我哋做翻我哋自己即系嘅嘢啦吓。我星期二福佳警报报7.8啦，哇，暴跌啦。跟住千八十四9.4，终于跌个位。我谂冇噶啦，冇第五季噶啦。佢如果搞到咁样样，因为佢同伊隆都麻麻地啊，今季嘅吓。咁、跟住星期三上棒啦，上棒又跌喎，15.6啊吓。咁跟住就明日妈妈不在就跌啦，大家都知啦，都系11.6啦吓。咁、就我存在的时间9.2啦，但系就开始好睇啦，真系开始好好睇啦。由我初头即系觉得唔系好得之后吓。即係有返啲水準返返嚟啦， 穩步上揚， 穩步上揚啦，即係唔係講到收視呀，講到劇個水準啦，我哋星期四緊急取療室 12.5% 到呢個禮拜喺， 你話好睇喎， 算係唔錯嘅收視啦。佢好睇在係佢嗰個爆點囉，我覺得係 哦，即系 都讲得通嘅，其实都 突破咗公式化咁样， 都唔系，佢只不过系有少少玩咗少少唔同嘢咯，正常。咁其实呢几集都写得几好嘅，呢几日都唔错嘅，即系一路一路咁上咯，即系同呢个我存在的时间差唔多一样，都系慢慢咁上咯吓。咁跟住就多睇 D 咩 D 咩5.3，系呢啲算啦。伊隆41吓。咁好似下一季系做咩？大家好期待喎，睇到出个今日嘅新闻， 系 嗰、那个倒数第二次的恋爱系嘛？第二做续篇， 哦系， 啲人好期待吓，即系都系接住伊隆嗰个档嘅。咁跟住就星期五啦，三个老人家，喂，三个老人家真系好稳啊，9.2啊，即系冇话好大跌嗰种咧。我睇咗两集系好好睇，呢套系好好睇嘅，即系虽然讲啲嘢有鸡毛蒜皮，但系好好睇，我觉得。 即系好有本土味啊！ 本土啦，同埋佢即系有一种老人家嗰种浪漫咯，我睇到系。 O、okay、K， 我中意呢套剧嘅。 得闲我尝试， 即系大家有机会上网揾下，呢套嘢我系推荐嘅，即系可以话系今季嘅一个黑马。即系骑兵啦，甚至乎可以咁讲。 遗珠啊，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咁讲。咁啊，夜晚即系天珠就继续天珠啦，下7.9啦咁啊。但系夜晚啲教师更加大镬啦，5.2啦吓。啊，之前啊5.1添，仲衰。我讨厌的侦探就5.5吓。咁啊，大家斗低噶啦吓。咁啊，过咗四月，佢哋全部系低过消费税啦吓。 而家都差唔多啦。 而家差唔多啦，唉。咁啊，星期六。Lost Day 就跌破消费税啦，4.7啦吓，咁啊战令我搜查官咧就10.5，我调转咗嚟讲啦 ，sorry， 咁啊都跌嘅，系啦。星期日军师官兵卫就15.2，最后 S 最后的警官就12.6，咁基本上就 大部分都麻麻地啦，都系因为真系冬季奥运嘅影响。 冬季奥运啦，同埋攞金牌嗰一幕真系好。即系攞金牌，有一个攞过金牌嘛？羽生唔系冇羽生，唔知羽乜嘢唔记得咗。sorry， 就即系攞金牌嗰幕就好似23.几嗰边，咁所以就你会睇到系即系始终都系啊呢啲直播 呢啲嘢就唔系咁重要嘅， 好重要咯，对日本人嚟讲吓， 即时性系好紧要嘅。其实呢啲可以迟啲就睇。 系啊，又到88啊，即系嗰个三个老人家，有个听众讲系好睇嘅，相当好睇啊，系啦。如果大家听到我把声系怪怪地嘅，讲声唔好意思啊，真系病病地今日。听日一定射波噶咯。好，咁有单新闻，咁你讲下啦。咁我哋今日嗰个标题都系标题嘅所在嚟嘅，呢件事都系吓。 好，咁呢个就17号嘅新闻喺 Oricon 嘅来自，咁就讲紧话4月1号嘅时候咧，就 Sony 旗下嘅八大唱片品牌啊，就将会整合就。当中包括比较出名有 Sony Music Records 啦、SME Records 啦、 SME 就系西野加奈啦、大家认识继续系， 同埋 Sony Music Japan International 啦，咁其他仲有好多嘅，但系就 嗱，仲有几个嘅嗱，可能啊，心理就唔系好熟，我就讲一讲啦。咁又包括有 Lacon Cell 嗰间 Kinlong 嘅，咁而呢、這个E 字头 EPIC 呢间咧，咁就系 Epic 就系呢个生物鼓掌嗰、那个嗰、那个嘅嗰、那个唱片公司嚟嘅。 吓，咁佢全部就会整合噶啦。 系咁就统称就叫做 Sony Music Label。 系啦，咁样嘅。咁嗱，我就唔讲我观感住，你觉得点样样？ 我觉得可能佢哋即系业绩方面有啲问题，即系。 其实不嬲都强势嘅，你话都系四大唱片公司咯，所谓嘅。 系啊，但系可能同唔知啊，因为 Sony Game 嗰边又系整合过啦，早排。 吓，我嗱呢个我阵间讲啦 ，Game 嗰边就系啦。 即系 PlayStation 嗰边就整合过，咁呢边就今次到呢度，我觉得可能系成间 Sony 嘅业。 Sony 啊，啊继续。 成嘅业绩可能麻麻地要。 唔系不嬲都麻麻地要好耐噶啦。 重整下。 其实。其實 Sony 就不嬲麻麻地咗好耐㗎啦，即係如果計曬所有嘢咁嗱頭先講 game 嗰度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打開機嘅呢都知呢有錄咁打開機嘅都知呢即係我大家好熟悉嘅一位嗰個唔識唔識講啦，阿 James 啦，咁就因為都係大家都係聽炸文化研究啦，唔好意思，我都幫隔離台買下宣傳啦，咁即係都有講過羅龍去物啦，咁即係都係話將 Sony SCEH 都係整合咗啦，變返 Asia 啦，咁嗱雖然兩個唔同嘅部門啦，但係都係孭住 Sony 呢個名啦，咁我覺得係總有啲 有啲關係， 有啲相似嘅地方囉，咁同埋你而家你咁樣咁就有啲即係我哋嘅朋友啦，咁阿 Kelvin 就 KLY 就話覺得咁樣做唔係咁好嘅，因為咁樣，因為佢有啲唱片公司係為咗迎合嗰位歌手嗰個風格而分出嚟， 同埋即係點講之所以有唔同品牌，可能佢有各自嘅市場定位， 係啦， 即係可能呢啲會走經古典啲嘅，歌啲流行啲， 即 係可能 有啲 rock 啲，有啲 pop 啲，有啲係R&B 咁樣啦嚇，係咯。 咁而家整埋一齊嘅時候，咁可能即係會互相影響咗，因為可能本身好古典嗰啲人就覺得，喂，我旗下有一班咁 rock 嘅人同我一齊咁樣，好似好怪咁。 好怪門，咦？點解西野卡納阿西野卡納話點解阿立康 sell 好似格格不合喎？ 係 一個 rock， 一個係美式嘅音樂咁樣又爭好遠喎，咁樣咯就會嚇。咁但係都冇辦法嘅，因為而家Sony 似乎整體都係俾人一個比較困難嘅印象啦嚇。譬如好似話不過就佢而家除咗係嗰個保險啊，我聽講保險啦，同埋 Xperia 即係電話係比較賺錢之外咧，其實基本上係蝕到七彩噶嘛。佢哋嘅業務基本上係咁即係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佢賣埋個 Wire 嗰個 notebook 添， 係啊 notebook 啦，咁大家都知道佢嗰個而家係幾。不過其實講真，而家啲人都唔係最太唔係點用 notebook 噶啦，我知道。即都唔係好， 因為就用平板， 用平板你已經代替咗，咁所以 好多人都用 MacBook 咯。如果 即係而家變咗好似即係有咁多選擇，咁同埋 Mac， 咁即係嗰陣時阿小蔡都講啦，即係我又 call 翻阿鄭文化嚟講啦，咁佢就話型啊嘛，咁但係咁你而家你 Apple 都型噶。咁所以咪取代咗你 Vio 嘅位置。 呢個就想講 Vio 嘅定位係比較尷尬，佢偏貴嘅。 係啊。 貴到 貴得你仲要唔好用咁樣。 貴得你又唔係去到 Mac 咁高咁高。 仲要話要俾人話唔好用喎，好似話。 咁我就唔知道，但係即係如果你唔買唔起 Mac 嘅人，就會想買啲平啲，買平啲。 我哋已經講咗品牌啦， 又唔會買 Vio 呢個品牌。 嗱同埋仲有一樣嘢，如果你問我咧，我都買富之主，即係如果佢俾我有錢買 notebook 啊，我都買富之主。咁嗱咁。即係睇下會點啦，之後即係都係嗰句啦。咁但係就我就覺得係冇辦法㗎啦。即係呢個係咁，但我想講一樣嘢啊。 係， 如果你問我，比起 Sony， 日本有一間唱片公司更加要咁樣做，嗰間叫 B 零， 係 離曬譜。你知唔知依家廢到啊？唔好啊！即 係 渣到無倫呢間嘢，真係唔想講。即係有一呢個係九十，我可以同大家講，呢個係九十年代，簡直係。可以话系，甚至乎系第五大嘅唱片公司，而家系萎缩到咧，你唔信噶，仲要年头话逃税添啊！呢间咁嘅死人 咁大镬， 系啊，冇啊，咁咪年年消费下版，消费下泉水姐姐咁样样咯，佢而家咪就系靠阿 Beast 呢条路，即系呢条旧水食住咯，呢间公司咪就系、是、咁。咁佢都系分开咗好多嘅 好即係好似佢咁㗎，佢又分咗好 多 個 brand 咁樣， 嗰個即係分支嘅唱片公司㗎，有Giga 有Beast 有一個另一個咁樣㗎嘛 ，BGM 啊，即係揸以前嘅 BGM 咁樣。咁我覺得呢間都係呢間比佢更加要 group 翻埋一齊。如果你問， 睇下佢會唔會跟風？ 其實有啲我覺得 學人， 我覺得係嘅 ，B 零係嘅。因为 我最近买嗰只扎多咧，佢系写住 B 零噶啦，已经系啊，佢嗰个已经摆细咗，嗰个佢原本 我、 那、咗、 個、分公司 分公司嗰个 BGM 嗰个咧，分已经系细咗噶啦， 想淡化啊， 我觉得系咯，咁呢个冇办法噶啦，即系你要当你一间公司系弱势嘅时候， 容易啲管理， 咁你唯有系精简架构啊。重新架构个，重新整顿啲人手，咁呢个系冇办法噶啦，基本上吓。咁、啊、就或者我哋早少少休息，咁下一节就翻嚟讲呢个海上诊疗所啊，系下一节 好，转头见。 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迎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迎流无双》嘅时间啦，继续我不条章同埋阿森美继续讲今晚嘅一套日剧，咁就系《海上诊疗所》嘅 上年秋季嘅一套日剧。 系啦，咁啊出第一张相俾大家睇下先啦，系啊，第一张相系，咁啊喺度一路睇相一路讲日剧漫画 operator 出第一张相啊，系第二节系未有，我哋讲住先， 讲住基本资料先啦。 系啦，咁就呢套系2013年富士月九嘅日剧嚟嘅， 系 咁关东最高就 15.6， 最低第六集 8.9， 平均11.34嘅啫，收得都算低嘅，系啦。啊，麻烦 Opita 整面准备到张相啊，系啦，第一张唔该，系啊，听唔到算啦，系 OK， 咁我哋照讲啦，唯有 好。 嗱，咁其實呢套劇咧就個故仔咧，即係你初頭睇落咧都好怪嘅，有少少似當年《交響情人夢》嗰個 feel 嘅，即係諗住又係諗住騎兵嗰啲咧，騎兵一出，咁但係出到嚟嗰個效果咧就唔係咁理想喎， 係就好普通咯，就成個感覺就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系啦，我讲多次先。Operator 出第一张相啊，唔该。系啦，咁继续讲啦，我哋系啦。咁佢就我哋结果讲先啦。你觉得呢套戏点样？ 其实我觉得 O K 嘅，即系作为一个轻松唔用脑咁样求求其其，唔好话求求其，即系轻松咁样睇完一集，就唔好去谂咁多，即系唔使用脑。 系。 还可以嘅， 但系公式实在真系太令人太厌闷咯。 但你话会唔会好深刻印象？即可能 唔会， 过一两年就唔记得咗呢套剧噶。 系啊， 系啊， 完全消失咗噶啦。咁你即系佢个特呢套剧嘅特色就系每一集主角就会坐住一只船，即系只医疗船啦，就会去唔同嘅荒岛、啊，因为日本有好多荒岛噶嘛。 系啊， 即系唔系荒岛， 好、這個、 少人住嘅岛。 系呢度就讲濑户内海嘅岛。 系啦、啊，咁佢就要为呢啲人咧去提供医疗服务嘅。 冇错， 虽然系好似好嘥钱，但系都要做，因为你始终都有啲老人家佢 即系公益嘅嘢嚟噶嘛。 即系佢唔能够去点讲啊？ 去翻本土嗰方面， 佢唔能够去，佢行动不便啊，应该咁讲。咁、啊、所以亦都唔想搬啊，咁所以就唯有。就留翻喺嗰度，咁就咁呢只船就周围去就同啲人去做一个即系医疗服务咁啦。咁基本上嗱套剧咧，咁呢样嘢系几新鲜嘅，即系以一套剧嚟讲。咁但系就佢个即系我哋都讲啦，佢呢套剧有个好弊嘅公式啦。咁或者佢第二张相，我哋开始一路出相一路讲。系第二张相啊，唔该。 下一张相系啦。咁其实呢个点解话佢有少少交紧情门？因为就系嗰种冤家嗰种咧，男女主角系个冤家嗰一种嘅嘅趣味性 系啦。咁即系重叠象睇下野田妹 系啦，系啦系啦。咁咁但系咧又感觉上有似有啲似有啲唔似吓，有啲咁咁当然啦主角啊，松田翔太饰演嘅阿韩太咧，咁佢本身系个医术好高超嘅人嚟嘅，咁但系不过佢咧，因为就 后来有提及嘅个原因就 系啦，咁但系因为咧某啲原因咧，咁就上咗船，咁佢就系一个即系即系因为佢本身有佢本身有个即系点讲，有个未婚，即系有个叫争啲嘅未婚妻啦咁样，咁就。咁但系就似乎就即系可能两个，即系我谂系主要系冇井笑嗰个位 置， 喺佢身上唔成功，我觉得即系佢嗰个讨好度唔系太高，俾人嗰个感觉。 我就觉得还可以，但系我觉得松田翔太个问题反而有少少就系、是，即系我本身都几中意松田翔太，即系佢做嘅戏我都一般睇，但系今次我觉得佢嘅感觉点讲好奇怪，系好小角色嘅个感觉系、即系以前不嬲佢系偏向型嗰边噶嘛，今次就好似好唔型咯，成件事就 系、 是，即系会成日都好好出丑咁咯，从电状态就、所以就个感觉系点讲，我觉得呢方面佢做得又唔好，佢做得唔好，只系唔系咁讨好咯， 系 即系佢作为一个小角色嘅从电状态， 基本上咧每一集咧。佢嗰條公式我而家講出嚟啦，咁其實已經講曬成套劇嘅。 唔緊要，其實咩佢擺明就係呢個公式 嘅。係啊，嗱，咁嗱，首先就係講到嗰隻船啦，海產院啦，就會去唔同嘅孤島啦。開頭咁咧，每個孤島上面，即係每個即係少人住嘅島啦，唔好叫孤島啦，上面都有個靚女喺度嘅。 系 咁而呢个靓女咧，咁阿韩太见到就会好中意对方嘅，咁佢又话要落船咧，要同佢 又 系结 婚 嘅，咁啊就集集都话落船嘅，但系集集都落唔成嘅，咁啊结果硬系咧，定系咧个女仔咧系有因为有佢自己有已经有情人啦，咁就结咗婚啊，生埋仔啊，咁嘅大概啦吓，咁啊真系生咗仔会有一个，咁啊就。咁佢就失意又翻翻落个船度，跟住又就下一个岛。 跟住又话我唔会再中意第二个，结果又濑嘢。 结果又嚟啦嘛。咁其实最后就系冇咗笑咯。讲到底就系系咪先？好，下一张相啊，唔该。 都好明显嘅，其实呢 个下一张相啊，系啦。咁啊，每一集我觉得既然咁即系呢个固有公式咧，系好明显令人睇到厌嘅。即系通常即系以日本人嚟讲，咁。但有時咧，有啲公式咧，日本人又好 buy。例如呢個極道先師三當年咧，我哋係全體話佢廢噶，但係好高收，廿幾點收錢？ 我記得，我當時 係俾人鬧到七彩噶呢套嘢。我好似未做節目添啊，嗰陣時俾人鬧七彩噶，但即係你好難解釋，即係唔中就唔中咯。有時啲嘢係咪先？咁 係好難解釋嘅。 咁當然佢自己本身 可能極道先師又有。固定嘅 觀眾有嗰個 係啊， 觀眾員啊嘛，同埋 已經有根基喺度， 已經有個根底喺度啦嘛。咁同埋你中間遊幾位本身亦都比較討好啦，相對兩位呢兩位嚟講係咪先？咁所以呢套劇咧，你我初時最開心就係睇到阿松田翔太佢失意，即係你要知道快樂係建咗人哋痛苦身上嘅，我就睇中意睇佢呢啲樣嚇。咁所以就呢、這个就係我呢、這个就係我唯一每一集几想睇，虽然有公式但有几想睇嘅地方囉、啊。好啦，咁就跟住下一张相係下一张相係啦。咁呢个都系一个伏线啦，就係讲佢阿妈就即係虽然阿韩太就喺隻船度周围去。咁、 啊、 但係就唔知点解佢又 间唔中每集都有 阿妈㗎 喎。每集都有。一幕 即系硬系，即系呢个都系公式嚟噶啦。老实讲，咁跟住咧，佢阿妈咧，咁啊搞下搞，以为佢生 cancer， 原来唔系， 系啊。 咁只不过系一件，而且仲一件好快乐嘅事嚟嘅添。咁而呢件事快乐嘅事系咩？咁如果大家想睇咧，咁啊，你睇下你就知道，我唔讲啦 吓。见到有咁嘅阿妈就唔怪之系从电长大咁啦，即都系 原则上系啦， 都系类似。 原则上系啦，系啦。咁我谂下一张相，下一张相系。好啦，呢、這个都系一个招牌经典动作，咁但系 即係佢諗住用呢啲，即係我覺得佢係諗住用呢啲嘅位咧，係令大家深刻印象。 係， 即係譬如攞個拖鞋拍阿武則天用個拖鞋拍啊，從元長泰呢啲咧，咁咪就等呢啲好明顯就係個作用，就係想令到觀眾去投，即係記得呢套劇咯。 我记得最后一集最后一幕都系有， 就算表白都 只拖鞋都系跌落地下咁样，都系影住拖鞋咁样。 咁啊，而你会有疑问，阿武则天只拖鞋边度嚟 嘅？同埋好似好干净咁， 系非常干净嘅。 即系其实冇着住，根本就由头到尾就攞嚟打人。 系啦，由到尾攞嚟拍嘅吓。咁就讲完呢句就佢跟住就会讲就会道歉噶啦。系啊，存在就做 就出翻啱啱个重电长大个样个衰样。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即系呢啲就比较搞笑咧，即系你当一套喜剧咁。 其实都算喜剧，因为佢船入面其他角色都系比较充满喜感多啲咯。啊， 欢乐啦，譬如你话方川娘娘呢啲咁就系欢乐嘅人。 系啊，一见到方川娘娘就知道系笑片啦，系笑片。 咁啊，紫老俊都系啦，呢啲吓。咁啊，跟住。你又見到藤原紀香啦，即係呢套劇入面咁，藤原紀香，哇！你估唔到，哇！攞咁多嘅，即係以前 真係完全認唔好認得出嚟。 大家以前嘅女神嚟噶嘛，即係係咪先？即係嗰個年代啊。好，下一張相，下一張相，係啦。好啦，嗱嗱，呢個講耐啲啦。咁啊，户田惠梨 有少人為咗佢而睇呢套劇。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個都係伏線嚟嘅。咁就话因为一开头临尾就佢又走出嚟话韩太喺边度，要搵翻佢嘛。咁所以都以为系吓个惊系咩人咧，要追杀佢嘅，肯定未婚妻之类啦咁样。因为个阿妈又打电话搵个话同佢搵个未婚妻，吓究竟系咪佢咧咁样？咁点知咧，原来佢咧佢系故路玄虚嘅，只不过系第七集嘅一个支持， 其中一个公式， 其一条公一个公式嘅女仔咯，只不过系 其中一个 case。可以咁講 嚇，咁佢就即係佢當然更加爆嘅就係大家如果有上官網睇到嚇、啊，竟然話佢係男人，咁你就睇到個名字叫羽鳥輝，咁更加覺得係咁男人嘅名啦，有個輝字係咪先？ 尤其是香港人睇到更加 係啦。咁你睇到哇死啦，竟然話護條係係男人，好難搞喎呢啲咁嘅嘢係咪先？咁原來只不過就結果就係去到即系临尾其实都唔系啦，只不过即系呃佢嘅啫，咁啊谂住呃落去啦咁样。但系其实呢一集咧，亦都系延续咗另一条线嘅、就系阿韩太同埋贞子嗰个感情线开始嘅。 系就差唔多呢个时候， 就系呢个时间。咁点解咁讲咧？就下一张相吓，系啦。咁呢张相又发生咩事咧？咁就话说咧，喺呢一集咧，就为咗要避阿羽鳥輝， 系啊，要避佢 吓，咁就要揾阿贞子咧扮佢做情人啦。咁因为话嗰个岛你挂个 贝壳 上就定情信物嚟嘅，咁就会一生一世噶啦。咁嗰阵时咧，咁阿方川娘娘个角色咧就同阿葵，即系阿藤原紀香个角色咧就话 谂住写对贝壳上去。 咁其实两个结咗婚，唔知搞乜嘢，即系。即系傻傻地嘅，点解你觉得佢哋 咁结咗婚都可以继续好？ 系啦系啦，即系唔通离婚咩？好咁，跟住就摆上去啦，咁样样咁，点知摆错咗？摆错咗呢个， 摆咗呢个攞嚟呃人个背 后。系啦，咁就结果就大家都知咩事啦，即系大家其实 sense 到往后会发生咩事噶啦。咁变咗如是者，你会觉得喂咁样，其实真系冇咩好睇嘅啫，系嘛？ 其实真系。即系你要问嘅话，有咩好睇又真系讲唔出嘅，但系又轻轻松松咁完咗一集， 系咯， 即系每个礼拜哦，又过咗一个钟啦，咁 系啦系啦，好下一张相吓，下一张相系啦嗱，咁呢度哇已经系去到第九集啦，嗱记住啊，我哋系唔会讲每一集出现过咩女噶，大家自己睇，如果有兴趣 有兴趣 自己睇，即系都系算系红嘅喺日剧界， 系 即系大家都认识嘅。譬如第一集就是加藤爱啦，咁有安娜又实啦，咁有不赖纪伊啦，咁等等，咁你自己睇下边一集出咯。咁第九集就是即系讲藤原紀香嗰个角色，即系嗰个角色佢有个妹嘅，咁佢个妹就好唔中意佢嘅，即系咁即系因为觉得操控得佢太犀利啦，咁样样咁。就阿荣昌罗亚瑟演嘅，咁呢度咧就系、是、即系你会谂到，咦？啊，硬系有啲人衣 feel 嘅呢个位，又系生仔，一个极恶劣嘅环境下生仔咯，就系、是、呢个位就系、 是。我、哦、原来你咁谂嘅， 系啊， 我系谂唔到呢样嘢，我又 系啊。咁嗱，同埋佢嗱，同埋仲有一样嘢，佢 剛才咪講過話咩咩咩結果就係人哋生埋仔嗰啲嘢，咁呢個咪就生埋仔嗰個咯。頭先講，即係硬係有啲原因，你硬係唔可以。 佢已經帶住個肚嘅時候，唐太都都中意咗佢。 唔係啊，佢係大肚都諗住養，諗住陪佢一齊。點知帶咗肚之後咧，個老公又好似認翻 又翻咗嚟啊！佢已經準備定點樣湊 B B 啊？ 係啊，點知係賴嘢，都係咁上下啦。 通常都係咁樣。 好啦，好下一張相啦，係。好啦，下一张相。嗱，咁呢个咧就系、是、啊，即系其实后半部咧就比较讲一啲核心少少，即系譬如话每一个角色嘅过去啦咁样嘅。咁呢个咧，即系佢差唔多去到尾咧，就讲翻韩大自己嘅。咁、呢个就系、是、诶、水野美纪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呢、這个 非常公关室， 非常公关室啦，同埋再耐啲嘅跳跃大搜查线咧，咁、大家都认识阿水野美纪系边个嚟噶啦。咁就诶、哇，真系老咗好多。咁佢就係做阿韓泰嗰個 師傅，是是實習嘅時候， 係啦，即基本上係師傅嚟嘅咁但係韓泰係對佢對佢冇興趣嘅。 今次呢集就冇呢個感情線嘅，好似 係啦係啦，就冇話就冇冇話要走又要成嘅，係啦。咁就咁，但係就就 因為已經埋尾嘅呢個時候， 埋尾㗎啦，基本上埋尾。咁但係就另一出咗另一個叫點講啊？叫做危機啊！ 系啊， 即系就话呢只船嘅存续，咁因为佢成日话要走嘛，咁啊方春良个角色成日都打电话同个石作讲，喂，你可唔可以叫个医生嚟？因为佢又走，佢次都咁讲， 成日都要去贴招聘啊。 咁你好难搞噶嘛，你咁样条友咁样， 结果总公司嗰边 就甩佢咯， 系啊， 于是就甩佢咯，咁咁你梗係啦，成日咁樣又走又返嚟，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好簡單，因為作為一個公司，你就算你冇話公營機構， 你會想留住一個想走嘅人， 係啊，成日都咁樣，你搞唔掂啊，大佬係咪先？咁其實就亦都唔多講啦。咁佢即係呢度就講佢係有病要返東京嘅，即係佢本，但係點解一個即係想喺小島嗰度做醫生嘅人，點解會想走咧？無端端咁，原來就係有病要翻去醫咁樣，係啦。咁亦但係佢又唔想俾人知咁樣咯，嚇。咁好啦，咁就下一張相唔該，係啦。嚇嗱，咁呢度就即係頭先講到嗰個存續問題啦。咁即係隻船嘅，咁初時佢話想 cut 隻船，因為佢覺得喂隻船已經係 唔賺錢 啦。即係對於嚟講，佢 消費又太大， 消費又太大啦。咁你人嘅又唔係太多啦。咁隨住人嘅年紀增加，島上面亦都冇乜人住啦。開始咁就覺得開始可以 cut 咗佢啦咁樣。咁如果有咩事，咪飛架直升機過去救佢咯。即係大家你要睇 Kobu 都知啊。咁結果咧，即係呢啲好公式嘅嘢咧，就會有啲好公式嘅事發生嘅。就出現一件好大好大嘅災難。就大火，咁就要好一次个要医好多伤者，咁你直升机唔得噶嘛，个波玩唔到呢啲咁嘅嘢噶嘛，咁于是咧就要咧嗰只船咧就可以好快咁抢救到伤者咯，就可以好快咁进行手术。 咁啱航太喺度， 系啦，咁啱航太喺度，咁结果就即系俾嗰个嚟话要嚟炒佢嗰个阿头， 即系管理公司， 系啦，管理公司嗰边见到，喂咁样样，即系又俾又。即系出现咁公式嘅事， 又好似需要你喎。 咁大家结果就系一件好公式嘅事，咪留得翻低咯只船。 突然之间觉得会好似好青春咁，即系有啲漫画故事会成日讲话， 好理所当然咯。 即系好似话你个学部要就嚟要俾人废啊。 系，其实 咁就会有啲事件就证明你个学部有存在价值。咁其实同呢间船系一样，就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就即系变咗好似成件事好理所当然咯。即系变咗啲人会点解哇走得咁即系跌得咁犀利咧个收视，即系啲人都觉得个风评亦都即系个评价都麻麻地咧。咁你从呢度即系同我哋呢几十分钟所讲，你大家都明白咯，系咪？好，不过到呢套剧咧有一个几好嘅一个卖点嘅，下一张相俾大家睇下系咩事，就系、是、每一集嘅 ending 啊，呢张相我系官网度 cap 噶，咁嗱，咁大家就如果有睇上次海女都知啦，咁有一个铁拳叫铁拳嘅插画师啦，即系好似。一个摔角手咁嘅人啦，即系红白都出现过嘅。咁佢就画呢啲画都好叻嘅。咁佢今次都帮呢套剧就画咗一个 ending， 咁就以一个动画嘅形式啦，叫做吓、可以算系一个动画形式去画啦，都好靓嘅，都画得系，即系啲人好中意个 ending 咯。我睇到 都真系几好嘅。 系啦，咁样我哋翻嚟先。系啦， 哇，今晚我哋可能早好多收，我做咗半个钟头到嘢。好啦，咁总结啦，你觉得点样样啊？即系 我觉得 都系翻翻去啦， 就 一套咁 需要对佢咁认真咯。 认真你又输噶咯， 系因为其实点解我会觉得 O、OK, K？ 因为睇船上面入面每一个人咧，嗰啲职员咧都唔系好认真佢哋个样子，即系全部系你要知道佢哋都系纯粹系为咗搞笑而做嘅咁，即系见到佢哋个样子就会你觉得诶。 但系呢套剧去到后屘，我觉得唔系话好搞笑嗰种，系啊， 都系嘅，但系都系咁样轻松心咁就睇完一集，就唔会谂咁多， 唔会谂咁多系嘛，系啦系啦。 但系就睇一句，如果为咗睇户田嘅人去睇呢套剧，咁就你会失望。 你会睇第七集就会睇完噶啦呢套剧， 系或者你直接睇咯，直接睇第七集。 直接睇第七集又得，都得。但系你之前唔知讲咩嘅，之前唔知讲咩嘅， 都系公式嘅啫。 都系公式嘢， 自己决定啦。咁就即系提就提咗噶啦。咁点睇就大家决定啦。 好啦，咁今晚嘅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小弟真系 系啊， 好冇命。 身体紧要咁唔紧要嘅， 咁啊 系啊， 即系因为其实今晚都夹硬咁做噶啦，咁同大家都吓，咁就因为我唔想断啊，我唔想断一集，咁就尽量就睇下，因为其实我嗱讲个秘密俾大家听，其实我初试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 系 个礼拜病噶，其实有几次，但系我今次真系哇唔得，好难顶。真系顶唔好，今次真系系啦。咁就嗱唔紧要啦。咁样样就咁都多谢今晚大家收听啦。咁来自星星的你，我会唔会讲咧？有一件事啦， 再谂下，再谂下。 即系落讲来自星星的你啊， 或者睇下迟啲会唔会冇话题咁咯？ 冇话题，我谂住讲歌噶。 哦，都 OK。 我谂住讲歌，我成日想话讲歌噶啦，讲搵啲歌词噶啦。系咯，真系何需要讲到韩剧？ 唔使搞到咁。 虽然我知道 hit rate 一定高，一定咁多人入嚟，但系好似呃咗佢哋咁。讲到韩剧，跟住入到嚟，依啲全部关系剧，跟住走晒。系会噶会噶，所以就即系专心啲做翻件事啦，系咪先？咁如果真系话我哋节目第日真系会真系转嘅，咁我哋都会再同大家即系喺个 group 度大家讨论啦。呢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呢个都系一个，因为会影响成个节目风格。因为嗱，咁讲多少少啦。其实妈妈呢件事系令我真系有，即系妈妈呢件事，即系令我有想过系转嘅。咁但系就都有朋友都同我倾，喂，可唔可以睇定啲先？咁可唔可以睇定啲先啦？咁样即系唔好话一听到呢段新闻就转啦。咁即系有时啲嘢，如果系我判断错误嘅，即系好似我妈妈对今次个立场咁，我错误嘅唔紧要噶。咁因为我唔系，即系我觉得如果一件事我系做得。点讲啊？做得即系我判断错误，但系件事系好嘅， 咁 件事系好嘅，我觉得冇乜所谓。你咪笑我咯，随随便便 Facebook， 我又唔会，我又唔系方丈系咪先？我又唔会驳你嘅系咪先？系咪先？至今我都未 Q 啊，各位问啦，除非人身攻击嘅啫，系咪先？ 同埋广告， 广告咯，系啦，同埋即系，我觉得都系讲翻件事啦，即系唔好，即系以后即系有咩，即系以后我相信以后都会啊，有啲咩骂战也好，点都即系尽量就唔好讲翻啲 fans 啦，即系。都系讲人噶啦，你讲日本艺能界都系讲人噶啦。不过我觉得就讲个明星冇问题咯，即系唔好讲。 佢预咗俾你讲嘅， 即系唔好讲啲网友啊、不是啊咁。即系大家 PM 点样讲就一件事啦。呢啲咁即系唔好 po 上嚟咯。咁我谂就唔系咁，即系我自己都可能会噶。咁如果我自己会，咪自己 Q 咗佢咯，系咪？系啦。咁有时我因为我始终都系一个性情中人嚟嘅，我承认吓喺呢方面吓。咁好啦。真系要唞啦，顶唔住。好，今晚嘅节目时间咁啊，早啲完。今晚系冇倾偈会嘅吓，咁就下个星期见，拜拜， 拜拜。